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怎么一回素诉说故事单元节目，我是主持人彭彭姐姐。今天我们要和小素苗们说的故事是狗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宝特瓶的神奇旅行。这是一本有关宝特瓶出生之后去旅行的故事，里面的主角叫做小白宝。从小白宝出生之后会有一连串的精彩故事，各位小素苗们就跟着小白宝还有捧捧姐姐一起去探险吧。各位小素苗们准备好要一起听故事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宝特瓶的神奇旅行，狗狗文化出版，作者科学丸子，绘者杨建成。在一个清朗的早晨，小白宝诞生了。小白宝是一个透明的宝特瓶，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感觉有气体不断地灌进他的身体里，使他不断地膨胀，不断地膨胀，逐渐变成宝特瓶的形状。他张开眼睛，看见工人北北正在和蔼地对他微笑。 早安，小白宝，恭喜你诞生咯。 早安。这是小白宝第一次跟人打招呼，他有一点点的害羞。 有自信点，小白宝，挺起你的胸膛，看看自己，你是个美丽的宝特瓶呢。 工人北北轻拍着小白宝的背，让他站挺起来。小白宝听从工人北北的话，歪着头仔细观察自己的模样。透明的身体有着细致的花纹，透过灯光的照射，在地板上投出美丽的影子。小白宝看见自己漂亮的模样，开心地笑了。工人北北将小白宝装进了一个大纸箱里，纸箱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宝特瓶同伴，他们即将要一起被送到饮料工厂。小白宝对未知的旅程感到有点不安，他仍然记得工人北北的嘱咐。 小白宝，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哦，就是要好好保护装进身体里的饮料，让饮料能够顺利地送到人类的手中。 小白宝听了这句话，心中燃起一股使命感，他迫不及待想要赶快执行任务。货车很快就抵达饮料工厂，每个宝特瓶都相当的兴奋。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让小白宝觉得相当神奇。他们一一被注入矿泉水，并且贴上漂亮的标签纸，再分批打包，装上货车，准备送往城市里贩卖。小白宝瞧了一瞧身上的新衣服，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哇，穿着新衣服，感觉真的很神奇耶！虽然小白宝满心期待着接下来的旅程，但随着货车沿途规律的震动，小白宝忍不住打起瞌睡。等到他再次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放在贩卖机中了。小白宝兴奋地从贩卖机的橱窗中望向外面的世界。哇， 他发现这是一座公园，有许多人在运动呢。小白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满心期待着有人能够赶快将它从贩卖机里买下来。小白豹并没有等待太久，到了下午，就有一个抱着小黄球的男孩汗流浃背地往贩卖机走来。小男孩把硬币投进贩卖机的孔中，发出哐的一声，小白豹就从高处直直地往下掉，最后落在贩卖机的出口，被小男孩捡了起来。小男孩扭开瓶盖，张开嘴，一口气就把小白豹身体里的矿泉水喝个精光。这时小白豹才回神过来，我真的办到了吗？没想到自己可以这么迅速地完成任务，小白豹感到相当开心。但是下一秒，他的身体就被高高的抛向空中，然后重重的摔落在地板上，发出咯咯咯清脆的声响，便滚进草丛里。小男孩竟然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小白豹都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他的任务就这样突然被画上了句点。他感到不知所措，因为工人北北并没有告诉他完成任务之后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小白豹躺在地上望向湛蓝的天空，想到自己再也没有用处了，甚至可能会永远待在这不起眼的草丛里，他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怎么会这样？我是不是就一辈子待在这个不起眼的草丛里呀？是谁在哭啊？小白豹隐约地听到了一个声音，可是当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却发现根本没有人啊。小白豹鼓起勇气地问，是谁呀？是我呀，我是风。风？小白豹很疑惑地问。这个时候有一阵风吹了过来，向他伸出无形的手，摸摸了小白豹沾满泪水的脸颊。你叫什么名字呀？为什么会在这里哭泣呢？ 我是小白豹啦。我哭是因为我没有用了啦，我都被丢在这个草丛里面呢。 你怎么会没有用处呢？每个人啊都有用处的。 风姐姐，你那你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吗？ 小白豹问。可是风姐姐也不知道诶。不过我们可以问问其他人，或许别人会有答案呀。小白豹听了风姐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说， 我没有手也没有脚，要怎么从草丛里出去呀？ 松姐姐笑了笑说，我有办法让你可以离开草丛哦。她伸出手，轻轻地推动小白宝的身体，小白宝在地上滚了几圈，松空的身体发出了空隆空隆的声响。在风姐姐的帮忙下，小白宝终于回到公园里的红砖步道上。他看见几个男孩沿着红砖的步道一路跑了过来。 嘿，你们看，那个宝特瓶耶！ 一个男孩像发现宝物似的，开心的大声欢呼的叫朋友过来。男孩们围着小白宝好奇的盯着他看。 你们好，我是小白宝。 小白宝向他们打了招呼，满怀期待的看着这群男孩，希望自己可以再次的被使用。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把这个宝特瓶当作足球来踢吧。 其中一个男孩提议。 游戏开始。 带头的男孩小小白宝狠狠的一踢，小白宝立刻被踢飞到空中上。小白宝吓得大喊，其他的男孩看见了也赶紧冲上前去，抢着要踢掉落下来的小白宝。小白宝就这样被踢来踢去，踢来踢去，一场游戏下来，原本干净透明的瓶身早已伤痕累累，失去当初亮丽的光彩。小白宝虽然被踢得很痛很痛，但想到自己能够陪孩子们玩耍，就勉强地打起精神来。 哎呀，糟糕啦！ 忽然一个男孩大喊，他踢得太用力了，把小白宝踢飞到铁丝网的上方，然后其他男孩立刻追了过来，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小白宝已经落在铁丝网的另外一侧。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去捡吗？可是那样哦，那样绕过去超麻烦的哎。 其中一个男孩说，我看哦，算了啦，我们再去找另外其他东西来玩吧。没想到男孩们一溜烟的全部都跑掉了，留下小白豹孤零零的留在铁丝网的另外一侧。故事听到这里，想要问问认真听故事的小素描们，一起回想看看，故事里面有一段小白宝很难过很难过，一直哭一直哭，是谁来跟小白宝说话之后，小白宝就不哭了呢？小白宝又是为什么会那么难过呢？记不记得故事的前半段，有一个刚运动完的小男孩把在贩卖机里的小白宝买了下来。彤彤姐姐想要问一下小素描们，小男孩在喝完饮料之后啊，下一秒对小白宝做了什么事情，让小白宝滚进草丛里面呢？我们放一段音乐，让小素描们一起回想，一起思考一下哦。 刚刚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最后有问了两个问题，不知道小素描们有没有想到答案了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可爱的亮婷同学来参与我们小素描的故事分享会，我们邀请亮婷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亮婷，我一年二班，我住桃园。 亮萍，你是念哪一间国小？ 我是念同德国小。 好，这是桃园的同德国小的亮萍。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小树苗亮萍，刚刚啊，我们在节目中有提问了一个问题，是谁让小白宝不再伤心难过了？你还记得吗？ 风和姐姐。 哦，是风姐姐让小白宝没有再伤心难过了，对不对？ 对。 那你还记得为什么小白宝会伤心难过吗？ 因为有一个人，他流汗很多，他想要去贩卖机，跑去前面买一个那个跑特瓶，然后他喝一口就喝完，然后他就觉得不要十元了，就把它丢到草坪里了。 哦，所以是刚刚有一个小男孩喝完那个跑特瓶的水，然后就把它乱丢，丢到那个草丛里，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很伤心，很难过。 嗯。 那你可以跟彭彭姐姐分享一下，你平常啊会这样子喝完保特瓶里面的矿泉水就把保特瓶乱丢吗？ 不会。 不会。那保特瓶应该是属于一般垃圾类还是属于资源回收的类别呢？ 资源回收吧。 哦，是属于资源回收，很棒，感谢小树苗亮亮答对了我们这一题的问题哦。好，那我也要来问问小树苗亮亮，平时啊，你是会使用保特瓶来喝水，还是用自己的水壶喝水？ 自己用我的水壶喝水，而且我都自己装水。 哦，你都自己去学校的饮水机装水，对不对？ 对。 哇，那我们的小树苗亮亮真的是非常环保耶，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使用水壶的习惯，对吗？ 对。 哦，那平时啊，我想要问一下小树苗亮亮，你们家啊去买东西的时候会自己准备购物袋吗？ 会。 会自己准备购物袋，那你们购物袋都会重复再利用吗？ 会。 会。那你 会只是自己的，但是塑胶袋就不会自己利用，就是我就会当做那个垃圾桶，可以把它放在里面，拿丢垃圾桶。 哦，所以你们把塑胶袋的利用就是把它重新使用，变成垃圾桶的垃圾袋，对不对？哇，谢谢小树苗亮亮今天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相当环保呢。彭彭姐姐也相当期待还没有养成使用水壶习惯的小树苗们，趁着这个暑假把习惯养成哦。今天非常感谢亮亮小树苗在我们的述说故事分享会中担任第一个小嘉宾，谢谢亮亮小树苗，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养成减速的好习惯，大家再见。 谢谢我们今天亮亮小树苗在我们的述说故事节目分享会担任第一个小嘉宾哦。好，谢谢亮亮，拜拜。 我们的故事《宝特瓶的神奇旅行》内容还没有全部说完哟，彭彭姐姐会在接下来的几集节目中继续跟小素描们分享小白宝的故事哦。不知道小素描们知不知道每年的8月8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小素描们有没有准备小卡片或是小礼物要准备给一直辛苦工作赚钱的爸爸呢？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可以偷偷的跟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是妈妈商量商量，帮爸爸过一个温馨的父亲节哦。彭彭姐姐也要在这里先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的节目很快又到了尾声，下一次的节目会是父亲节特辑，我们会邀请到特别的主持人来跟大家在节目上互动哦。这集特辑的节目会分享有关减速的议题，如果身边有关心减速的朋友或是想要多了解这个议题的朋友， 敬请期待我们的特辑节目哦。 彭彭姐姐的宿舍故事单元节目就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期待下一次我们能够空中再相会哦。